率和減低疫情傳播風險。另外，人口保聘核查員親身上門和住戶面談訪問，統計處將會為所有前線人口普查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和防護裝備。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在上午時，熱帶風暴艾圖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北偏東大約9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晚上有一兩陣微雨，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天氣稍涼。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发生啲乜嘢城中大事呢？一齐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除咗话留意国际美国总统选举啊，有啲乜嘢奇招突出？咁本地呢亦都係有一啲政治嘅事件嘅，因为新州嘅州长呢。最近呢就被佢嘅秘密男朋友牵累啦。州长佢一向俾人嘅印象都係好行规，每一步都係好施政嘅。但係而家因为佢嘅男朋友係涉嫌以贪污嘅方法去帮一啲中国人攞签证，或者对佢嚟讲呢都係好大嘅喺政治生涯方面嘅一个影响。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4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动起来，动起来！11月9日嘉宾，正声书院陈少卓校长以及慈善活动 Can Run 嘅创办人阿 Chris， 用跑步发掘学生嘅潜能。 有一个学生参加紧一个250公里嘅横渡沙漠嘅比赛嘅时候，佢讲句说话令我好记得啦。原来校长佢话，几远嘅路程都系一步一步咁行啫。呢个学生翻嚟之后就考 DSE 啦，佢就入咗中文大学，而家做咗老师啦。 星期一晚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隔咗几日嘅时间冇同大家见面啦，又开始新嘅一个礼拜啦。喺11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11月9日，农历系9月24日，今日系星期一啦。而家嘅时间咧接近5点09分啊！ 现时温度23度，今日最高28度啊。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在我身边经过，多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是太多，失的偏更多。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终已未听未闻，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开始我哋节目咧，由苏永康嘅《灯火阑珊处》啊，上个礼拜嘅中期咧都担心话吓个风哦，一个走啊，一个追咁，一个追住嚟嘅时候咧，一路初期即系我都睇过一个即系去网上去一个模拟嘅个风点样行法嘅时候咧，咁当然嗰个都系根据一个数据去做一个模拟啦，咁就觉得咧系，咦，当时好似系打正嘅，即系新近出现嗰个风。咁但系后来原来即系好多嘢咧都系有变化啦，成日都话即系天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啦，好多嘢我哋估计唔到啊。咁其实好似睇翻嘅道理，做人一样啊。后来嗰个风咧，佢真系想嚟嘅时候，初头或者来势汹汹嘅，但后来咧有另外一啲嘅季候风嘅影响咗之后咧，就将佢转为系减弱咗之后咧，就烟消云散啦。好似做人一样，或者你遇到一啲情况。有时以为唉弊啦，咁咧今次呢个难关点过啊？咁后来原来亦都有啲方法咧，迎刃而解。大自然嘅都系 可能有啲嘢啲勢力強過你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咧就減弱咗你，挫咗你嘅鋭氣，咁樣咧就從此咧就安安樂樂，開開心心。我講緊嘅係風向啊。好啦，咁我睇下今日嘅情況咧，係啦，即係所以減弱咗之後咧，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安然度過啦，唔會受到呢個即係打風嗰啲嘅。都是有些心理威胁的，打风都是不想了，是吧？但大自然的东西我们又控制不到。看看今天天气先，东北季候风呢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今天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7%，啊，即系低低地嘅吓。讲呢个干燥啊。 柔情一生也属你，情缘早早开始，缘由初初一见起，全然深深爱着你。 柔情一生也属你，原来此生。 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 也属你，灵魂意志的靠依， 已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彼此关心不上锁， 连成 一体有自我，千种爱的感受。不会给你温柔，这段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 一生相依是乐事，心可死不能移。 世上原是多变化，始终深信。有幸能活千百岁，爱全为你。 这两位朋友都是来自三首歌唱比赛在不同的界别，但是都是冠军级的人马，杜德伟、文佩玲，爱全为你。今天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概是6， 强度咧系属于高嘅。再见亦是老婆的主题歌曲，原来仍然最爱都是你啊，彭玲。 过去已过已飘去，流逝片段中念记，谁能清楚一生怎过，谁愿与我永远也一起。好想要你，爱恋你，原是这样这样美，谁无心中一些希冀，名利各族里那比拥有你。仍难逃世间中要分离，仍然等待会有相聚，仍然是最爱你，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起与悲，从何时你的心爱恋谁，如何可活到幸福里，当一切梦似全流去，我都是这样这样美，谁无心中一些希冀，回望岁月里我身边有你。着始终都关心你，光辉一刻终有人失去，承受磨练爱十世纪，仍难逃世间中要分离，仍然等待会有相聚，仍然是最爱你，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喜与悲，从何时你 一啲当年系受欢迎嘅电视剧，亦都引起一啲嘅关注，完完全全就因为喺呢段情里边有个第三者出现，一个不受欢迎嘅人物。嗰阵时咧系播映嘅时候咧，都即系全城咧都会投入晒喺剧度啊！即系第三者一个衰人啦吓，跟住咧追埋一大结局，好彩好似结局都系完美翻嘅。咁人生好多嘢咧都系好多嘅考验，喺不断你嘅人生的路程当中都会出现，看你怎样去解决的问题。有些能够容易的去解决到就是继续向前行，有些解决不到的就分岔路了。刚才的是再见亦是老婆的主题曲，彭玲的仍然是最爱你。 It's been a too long time with no peace of mindAnd I'm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伤醉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中落败，并质疑选举舞弊，表明会在法院提出挑战。据报亲信对特朗普应否承认落败意见亦都有分歧。报道说，特朗普核心圈子内部分成员，包括资深参议员格里厄姆和私人律师朱利亚尼，都怂恿特朗普坚持下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表明，总统打算继续打这场仗。不过女婿库什纳据报向他人指出，他是敦促特朗普接受大选结果的其中一个人。亦都有报道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私下建议丈夫是时候接受败选。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说，特朗普不会正式承认败选，但可能在任期完结的时候不情愿地离开白宫。他们认为特朗普一再指责选举不公，一方面是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是向支持者展示他仍未放弃。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乔治·布殊表示，已经同民主党的拜登通电话，祝贺对方当选总统。同现任总统特朗普质疑选举舞弊不同，乔治·布殊在声明说，美国民众可以相信今次选举从根本上是公平，诚信得到维护，结果清晰。无论民众怎样投票，那一票都被点算，但同时表明特朗普有权提出重新点票和诉诸法庭。乔治·布殊又说，虽然和拜登有政治分歧，但是拜登是个好人，赢得领导和团结国家的机会，又感谢拜登在胜选讲话中的爱国信息。乔治·布殊认为，现在是为了家庭、邻居、国家和未来而团结。世界卫生大会今日以视像形式复会，台湾至今未获邀参与，台北当局对大陆阻挠以及世卫持续漠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表示高度遗憾和强烈不满。台湾的外交部说，在台湾争取参与大会的过程中，国际的声援越来越强，其中美国再次敦促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出席大会。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的地区国家也都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是世卫仍然基于政治考量拒绝邀请台方参会。当局说，在复会期间将会规划举办以癌症为主题的网上会议，邀请美欧等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交流。台方也都会继续争取参与世卫会议机制和活动。科大学生周子乐逝世一周年，有市民昨晚到将军澳顺德停车场外悼念献花。警员晚上大约八点开始要求在场人士离开，市民默哀之后，有人叫反修例口号，警员举止旗表示现场人士叫的口号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要求市民离开。警员又拉起橙带，禁止传媒跨越封锁线，有警员带同警犬到场。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顺德村停车场的墙壁被捕，另外有六个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 一首歌可能陪伴你度过无数嘅晚上。 万世上有几多梦， 但系你又有冇听过属于歌曲嘅故事呢？ 最美丽仍然是爱。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下昼四点到六点，有你同行全新环节，一首歌一个故事，带你走入歌曲嘅世界，细味背后嘅感动。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咧。 小混混，巴洛克艺术代表画家，宗教拉拢对象，杀人凶手，这几个词汇好像大难都扯不埋，但其实就是意大利画家卡拉雅乔的一生。到底卡拉雅乔是一个怎样的画家？他的一生为什么会大起大跌？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二晚上八点半首播，星期六下午五点半重播，由周以玲和米哈主持的长进课程你好艺术，一起同你揭开卡拉雅乔传奇的一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而家咧个个礼拜咧都系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即系睇翻其实喺啲社交网里边咧所发出嘅一啲嘅图片咧，好多时咧都系去行山啊，去一啲即系香港嘅地方啊，可能平时都冇乜机会去嘅地方，因为平时有时得闲咧就或者飞咗去外地度几日假咁。咁而家咧就个个都本地游啦，有啲咧就真系可以去本地游下啦，只在一班人可以聚下、见下面、食下嘢、倾下偈。咁亦都有朋友咧系聚埋咧就系去行山、郊野嘅行山，空气又好啲。虽然尽管系人多，但系行山咧就系、是、有啲朋友真系会可能慢慢行下行下咧就行出瘾，有啲朋友都因为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就开始爱上行山，就一家大细行山又好，或者咧就去下即系踩单车，全部都系一啲几健康嘅运动。佢希望咧，其实大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好多嘅思考，其实包括自己在内，一个疫情之下，大家就会谂嘅嘢多咗啦。到底以前嘅生活系点嘅咧？而家我嘅生活要点样去过？健康又充实，又要令自己开心，又唔需要令生活担忧啦吓。而家呢个经济情况之下，系好多人都需要面对嘅。咁人生都系有咁嘅情况，有啲时候会好顺遂，有啲时候会有棘棘地。棘棘地嘅时候咧，未必难得到自己嘅。希望可以想尽呢啲方法，让自己也活得开心。 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生言恶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好多时咧系啦，有时都中意沉默不语，又或者系心里边有啲嘢嘅思考啊，有啲嘢每日或者见到嘅时候，其实咧都系藏于心底，喺脑海里边适当嘅时候，又得闲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嘢、睇下嘢。咁啊，有时立到一啲嘢咧，觉得都 OK， 可以同大家分享咧，都会喺树透过节目同大家倾下。话人到中年最高嘅境界系咩咧？系一个字嘅啫，嗰个字系咩咧？谂下，系原来一个放字，放开怀抱个放啊，嗰、那个咁啊就话有一种智慧叫做放下啦，系可以咁样讲啦，就放放下，就话一些事一些情咧，该放下就放下，每颗心都有承受之限，不要耿耿于怀，放下心就得解放。中年以后，我们要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过去，开启新生活。另外一种呢就叫放宽，就是宽阔的宽。人生最难得的是好心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有阳光。 中年以后，我哋活嘅系心情，只有微笑着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另外一种咧就叫放手啦。你永远无法替代子女开过好佢哋嘅，即系并且系要过好佢哋嘅一生。所以咧，你要识得放手啦。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自有佢哋嘅路。咁所以咧，就系唔需要有时好介怀啊。你好介怀嘅时候咧，你就累咗自己，亦都可能系累咗子女。中年以后咧，就适当放手，系要对子女嘅一种信任，亦都系对自己嘅一种善待啦。另一种就叫做放声，生活系充满咗呢个喜怒哀乐噶，适当宣泄情绪咧，你就要放声噶啦。咁都系对身心嘅一种洗涤，系一个即系、就是、你一个自由嘅一个展示。放声，你笑又好，喊又好，都系一种宣泄吓，令到你可以即系心情愉快。当然笑会好啲啦，系咪一笑可以解千愁咧？咁咧就系另外一个叫放弃啦。有啲嘢咧失去咗就唔好咁执着啦，就要睇睇吓，即系一啲嘢本来唔系属于你嘅，咁相信即系系你嘅咧，你终归都会拥有。开你的怀抱，面向新的一天了，蓝天白云可能令你都会很舒服很开心。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现在23度。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狂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争因你让我到处去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有时说话是最佳天气，春风化露泽林与心窝，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炽焰扬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做狂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花露泽林与心窝，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炽焰扬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 当年就话都好高收视率，创高新高时嘅就系男亲女爱啊， 是属于男声女爱主题歌曲，你刚刚听的就是男主角黄子华唱的《蓝天》。首先讲的就是人到中年呢，就至高境界是一个字，就是一个方字。还有呢，就是说要方足，就可以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了。人到晚年想去做啲乜嘢，食啲乜嘢呢，就是你真係可以放开你的手脚去放逐你自己，唔好话唔舍得啊咁样。辛苦咗大半世，退休之后呢，趁你仲能够走能够喐动嘅时候呢，就係尽情去做你自己想做嘅事，做自己开心嘅事，欢欢喜喜系过每一天。有一种自在叫做放心，生活中万般事物，但求尽心亦都能够令你逍遥自在。走过人生风风雨雨几十年，咁亦都尝过人间嘅酸甜苦辣，咁应该咧都系万样事咧都可以坦诚去对自己，亦都放心儿女。自己唔做呢个违心嘅事，不愧心，你就能够安度你嘅余生。早晨咧，而家23度，时间只有10分钟到清晨6点钟。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是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让种种感觉好好的擦过，教我更喜爱做我。梦里有着你，我梦到结果。站着在欣赏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想相信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有装置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星也闪进眼中。 我 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我是戏曲天地的阮德昌啊，各位哥哥姐姐，五台的听众，而家你哋睇紧港台电视嗰阵，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嘅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嚟噶。今年12月1号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唔会再收到噶啦，剩翻唔够一个月咋，把握时间加机顶盒，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买机，想知多啲啊，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啦，呢哥哥姐姐吓，为咗配合十二月一号实施全面数码电视广播，政府就委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喺2020年1月咧，就推出关爱基金数码电视嘅援助计划，就为有经济需要嘅模拟电视住户咧，就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嘅。咁如果正在係領取特定嘅社會援助計劃，包括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嘅家庭津貼計劃咧，各項咧經過入息審查嘅學生資助計劃，同埋公立醫院以及診所醫療費用減免嗰啲咧，又或者係屬於係低收入嘅模擬電視嘅住户咧，係無需再經過資產審查咧，都可以提出申請噶。咁以后就可以继续收睇免费电视噶。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有情物风冷，热情未冷，心大更是难过。无情刀，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面对死。 都迷到好多人一路追睇嘅电视剧啊！珠江嗰个嘅角色咧，都系哇，觉得佢好有男人味啊，咁样啊！主题曲更加系即系家喻户晓，罗文嘅《小李飞刀》。 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挥刀剑，断盟约。

星期四与你探索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趣闻日事，星期五寻找人间健康美味，将美食传颂天下。逢星期一至五，一上八点半，啱啱陪住你。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过咗一个钟头啦，由五点钟开始到而家，一路回到六点半钟嘅。现时时间系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咧就系11月9日，农历系9月24日，星期一。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晚上会有一两阵微雨。今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稍凉噶。现时温度23度，湿度咧就比较低啲啦吓，系4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神所嚟嘅呢个时间咧，六点后钟啦，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我哋礼拜一嘅嘉宾主持。咁啊，今个月份11月份就系钟志光钟仔啊。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礼拜咧就预告咗咧，就话今次咧就会讲教育嘅。 系。 其实呢个问题咧就系经常好多时咧到你做嘅时候，每一次倾偈咧都系离不开都系同教育有关噶啦。我哋希望就讲多啲。希望潛移默化地可以感染一下聽緊心機嘅朋友嚇。 類近啦嚇，點解今日有個咁嘅話題咧？咁啊，事緣咧，其實我較早之前咧就去一間學校啊，太白小學喺馬鞍山嘅。 係。 咁啊，同嗰啲家長咧，大家傾下偈。不過今次係特別嘅，因為大家喺疫情之下咧，我哋就叫用 Zoom meeting 啊。 嗯。 我都係第一次。 哦、 我都係第一次。個感覺咧就其實同我哋平常做開嘅活動咧，一啲講座啊係有唔同啦、嗯。你問我。中意邊樣呢？我都係中意傳統面對面， 梗係真人 show 好啲， 因為係有個互動啊，大家有眼神接觸啊，咁我哋道以人傳啊嘛。 喂，但係如果你 zoom 咧，你都知嘅，都知道對方嚇，即係有一扎人睇住你，咁大家都可以有即係説話嘅溝通噶嘛。但係即係好似冇現場嗰個咁 直 接，都 係隔咗一隔咯，係、不過唔重要嘅，因為大家明白。而家無可奈何嘅啫嚇，咁、希望我哋疫情盡快過去啦，咁都唔需要透過呢啲 Zoom meeting 啦去從事教育工作啦。 咁另一個角度睇又係，其實我哋都冇停下來，唔會因為疫情而停下來，我哋都係其實係面對呢個疫情而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繼續啊嘛。咁 Zoom 都係一個繼續嘅方法，其實都係好事嚟嘅。 係啊，所以我咪講係無可奈何咯。 係啊， 你仲可以點啫？ 係啊， 唔係咁你唔可以停曬㗎，係咪？ 好啦，咁呢次咧就係有啲乜嘢係可以同我哋分享。 其实呢我当日呢就主要从一个话题说起的，就是什么是教育呢、其实大家想想，我们讲教育好像我知道啦，去学校读书嘛，有没有想过其实教和育真正的字义或者个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是的，有时呢即是我们大部分好像明解，但当你拆开的时候再有些解释呢，你就会 哦，叮一聲明解多啲嚇。 不過咧，我諗大家都明嘅，因為其實教育咧接近嘅，大家即係只不過問題咧，我就特別提出一個好似嗰個好嚴重嘅問題。喂，咁教點解啊？教係乜嘢啊？ 聽下你嘅講法。 咁但係其實大家基本上咧，我諗日常運行咧都係明白嘅、了解嘅。咁但係咧，我就查過咧《說文解字》咧，拆開個字去解咧，教咧佢就係上所思，下所效也。咁即係上邊係做一啲嘢。你下面咧去學習，咁即係換句話咧，即係老師同學生啦，係嘛？係。咁育咧就係養子以作善也，即係咧係養育我哋嘅子女咧，就希望佢行善，即係等於我哋上星期所講，做一個好人。 係。 咁呢個其實在在都我諗大家唔會覺得好出奇，係嘛？都係已經係做緊㗎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教育咧就係分開兩個方面啦，即係喺教嚟講咧。就是一個知識的傳遞啦，咁即係等於如果我哋對應翻咧阿韓愈先生嘅詩説咧所講咧，就係喺個授業呢一部分啦， 即 係 教授嗰時候 嚇，授業啊嘛，佢傳道授業解惑啊嘛，咁啊傳道授業解惑當中咧，授業嗰部分咧就係教啦，即係一個知識嘅傳遞啦。咁啊育咧就係道德情義嘅培養啦，啊咁應該咧就係傳道啊，即係喺詩説方面講嘅傳道啦。咁另外咧，除此之外咧，因為老師同學生咧應該係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即係並唔係話哦，我上堂講完書落堂就走。所以呢個咧，你可以話喂，而家好多老師都係咁，咁呢個不在討論之列啦。咁、我哋應該理想中嘅師生關係咧，應該仲有其他嘅互動嘅， 譬如咧 嚇，仲可以協助學生咧解決困難啊，或者係當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你提供一啲意見啊。咁即係話咧，係一個解惑啦，咁正正咧就係韓愈先生所講嘅傳道授業解惑。 其實啱噶，有啲老師真係做到咁好噶，佢歡迎啲學生嚟問佢嘅時候，佢就可以再解説多啲。只不過可能有時啲學生會有啲驚啊，係咪？ 係啊，嗱，咁又如此咧，係引申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嗱，我哋成日都講咧，哇，呢間好好學校嚟噶，哇，名校嚟噶，咁但係咪代表佢嘅教育？即係如果嗱呢個教育咧，即係講緊。是我之以上提出的一个我自己的睇法的定义啦。是不是一定是好学校就等于一个好的教育呢、是不是好学校即是能够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这几方面呢 咁喔这个可能都有时有啲保留喎、是不 是睇你点睇啦。咁当然有啲朋友呢就会将嗰个学校嘅成绩呢就係摆放系几先嘅。咁、呢个都明白因为成绩呢就比较容易去判定嘅。你呢间学校出咗幾多個？譬如小學升中學啊，我出咗幾多個去到 Band One 嘅，或者係去到呢間中學 DSE 有咩成績入到大學有幾多人嘅？咁呢個成績咧就係、比較容易去判斷得到。 咁 係 啊，容易俾人睇得到。哇！原來佢好多個咧，十個就咗有成六個都入到大學喎、 啊。係呢、這個客觀嘅標準啦、啊、咁、所以即係唔係咁簡單、就可以定得到咧？咁呢個個人嘅心中諗法。嗱、我自己對於好嘅教育咧，其實我覺得希望咧係達到有三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係喺學校入邊咧，能夠俾到一個自由空間，讓學生去發揮佢嘅興趣同埋才能。呢、這個咧就係我哋要講緊係要激發學生咧有一個好奇心。唔好話佢想試乜嘢或者問一啲好傻嘅問題，你即刻停止佢鬧佢。哇！你咁蠢，呢啲問題咁都唔識，或者誒呢樣嘢世界冇嘅，唔好諗。即係呢個咧。你變咗咧係窒礙咗咧學生嗰個思想空間啊！咁當然佢係要守秩序啦嚇，即係唔係話上堂我哋講問題，唔係話老師講嘅嘢你嘣一聲去問一句兩句嗰啲梗唔得啦，係嘛？呢啲喺嗰個喺好有秩序嘅環境之下去進行啦。咁第二咧就係喺學校入邊咧係能夠因材施教啊，咁先至能夠咧將學生嘅潛能咧係發揮到去最大。因材施教係我諗對於好多學校嚟講咧係有啲困難嘅， 因為即係我又諗緊咯，因材施教。如果你喺個別嘅補習，或者你係即係父母對子女，你就可以咁樣。如果你喺間學校裏邊，大家學嘅課程係一樣嘅時候咧，你嗰度嘅大衛事做咗先，然之後你再個別去解説咧，就會比較容易啲，係咪啊？ 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諗我都講咧，即係喺教育制度之下咧，有時未免出現一啲困難。但係困難當中係唔係可以透過呢個課程嘅安排去幫佢咧？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實而家有啲學校咧，佢係做緊咧。如果譬如你中文好啲嘅，咁你可能咧 做啲功課會深啲嘅、 嗯。 有啲學校如果你嘅數學差啲，譬如你去到四年班啦，啊，原來你數學咧比較差。 哦，你講嗰個係咪佢會分開咗精英班同普通班嗰啲咁樣？類似啦， 或者係甚至冇得再降低少少。咁、嗯、呢個係好好嘅。當然呢個咧，你話要求全港學校一定要全部做咧。是有難度的，因為這個涉及到學校的內部行政，那我們就因為我自己離開了這個教師行列是很長的時間、嗯、那我都即如果我這樣去要求呢，可能是一個海市蜃樓空中樓閣、啊、但我覺得提出個理想呢，就可以因應學生的才能，因應學生的學習情況去教、嗯、這個一定是有利的。 其實都是我想開辦學校呢個心呢，個創辦人都是想這樣的。咁啊，問題一路就落嚟，可能一班人佢哋個心，大家要點樣研究，用咩方向啊，咁樣樣咧，都會係因應而係各人嘅做法不同嚇、嗯，每一間學校嘅做法不同。 咁、嗯、另外咧有一樣我體會咧就幾特別啦，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個同感咧、嗯、我覺得希望咧，好嘅教育係能夠達到咧，喺學校嚟講咧係一個俾學生咧係不斷。去嘗試失敗而又好開心嘅地方喎、 啊啊。我突然間諗、啊，不斷嘗試失敗，如果咧有個學生咧成日考親啲成績咧都唔合格嘅喎，可能分數好低喎，佢成日都失敗，咁佢會唔會可以好開心咁失敗咧？ 其實就睇下，即係我諗個老師或者成個氛圍點樣啦。嗱、 啊， 因為失敗嘅背後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失敗嘅，譬如我講緊嗱，係、嗯、考試成績唔好嘅失敗啦。學校參加運動會或者音樂比賽、朗誦比賽、嗯、啊，你攞唔到冠軍或者你做得好差，咁咪叫失敗啦。咁有啲要求高嘅人咧，甚至無我考第二，我都覺得係失敗。嗱、 嗯， 咁、啊、呢個咧就要睇你即係每個人唔同啦。咁譬如一啲對自己要求好高嘅人，真係覺得第二都失敗咧，咁你可能就要調教下佢啊個心態，即係你一定要透過一啲嘅輔導啊，去令到佢自己覺得去接受，佢只係盡個努力。咁呢個係一個處理啦。 哇！呢、這個就好緊要啊！就算你舉例子都舉第二啊，有啲人可能係考第一，佢都覺得自己失敗，就佢話：咦，就算我第一，我個平均嘅分數都係差過上次嘅，唉，都係啲人渣過我啫咁、啊、樣，咁佢都覺得自己失敗嘅喎。 係噶，係啊，所以你真係要諗諗，即係話嗰過程當中咧，係點樣去學習失敗？呢、這個學習失敗好重要，嗯、特別係而家每個家庭咧嗰、那個人數少咗啦，子女少咗啦，好多人唔使爭嘅。啊！我最近同啲朋友食開飯傾開偈，咁佢哋五十年代成長喺柴灣比較荒蕪嘅地方，佢哋話一年咧只係得可能三次四次有機會食雞嘅，仲、要爭到先至有得食。 以前嘅年代啊嘛，係啊， 咁而家哇，成隻雞俾你食， 俾曬你啦。 咁所以佢覺得好多嘢好容易嘅時候咧、嗯，因為佢哋突然間覺得有啲佢得唔到，佢哋覺得失敗咧，咁呢個其實唔健康嘅。咁但學校問題就係話你點樣轉化到佢哋嘅諗法咧？咁、嗯、當然你要不斷嘗試，不斷失敗。咁但係咧，你都要不斷鼓勵佢啦。嗯、當佢有一日做翻好啲嘅，佢可能個自信心翻嚟嘅。如果永遠喺個自我形象好低嘅咧，可能佢呢一生咧都係自我感覺係絕不良好。咁啊，好弊啊！ 你一路講緊就係學校啊。咁如果作為家長嘅咧，譬如好似我咁諗嘅時候，就唔好淨係指意曬學校。即係你自己都有個責任啦，係嘛？ 呢個 即 係 你喺側邊裏邊去保持翻個平衡。 先我講啦，即係呢啲説話咧，我就係去一間學校同啲家長傾啦。咁所以我會集中咧個重點喺學校啦。咁、嗯、所以你睇到咧，教同育咧，明顯係兩樣嘢啦。咁、 嗯、 其實咧兩樣都重要嘅喎。咁如果你一間學校咧只係教冇育咧，咁即係好明顯就係填鴨啦、啊，一路塞啲嘢俾你嚇，咁啊將教育咧變成雙滾化啦，啊咁呢個就係大家都唔想見嘅。咁、 嗯、 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佢淨係育啊，淨係咧哇搞好多活動啊，搞好多唔同嘅比賽或者係去提升學生嘅自我形象啊，但係佢冇知識嘅傳授或者好少知識嘅傳授，又即係或者冇乜功課做喎、啊，咁嘅、啊、情況之下咧，其實又唔係好學到嘢喎，咁、 嗯 啊、其實都係個失衡嘅教育嚟嘅喎，咁、啊、但係問題咧，大家又話得說回來，咁你而家嘅教育咧，因為教統局有個課程嘅規範啊嘛，咁我係規限咗我哋嘅內容嘅，咁、 嗯、 其實咧，而家嘅教育制度咧，某個程度咧係限制咗個人嘅發展，佢、 嗯、 基本上咧要個通才，唔係要專才。即係話咧，譬如我舉例，有啲咧係可能係物理化學啊方面好叻嘅，但係原來佢語文唔得嘅，咁佢冇辦法讀書繼續讀落去。本來呢個可能係科學家嚟嘅，啊可能咧係會對社會人類好大貢獻，但係正正因為原來咧佢基本嘅科目啊，可能係中英數，數理化嚟講咧，即係理化生咧數都掂㗎啦，可能佢中文唔掂，英文唔掂嘅， 係啊大有人在喎、 哦，係啊，咁、啊、即係又等於有啲人可能歷史啊、文學好叻，咁但係原來佢英文唔得或者語文差啲。 咁佢因為咁又入唔到大學。 咁其實你覺得咁樣啱唔啱咧？即係基本上係個個都要噶啦，呢啲係基本上嘅嘢，要全部得，唔得嘅咧，你都係唔可以 qualify 係即係一個完全嘅畢業咯。 好難話啱唔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主要係而家我哋其實所有嘅課程或者讀書咧，喺學校嘅目的或者喺呢個階段嘅目的係入大學。 嗯。 咁但係問題，大學學位係唔係吸納曬所有學生咧？吸納唔到係正常啊，因為你冇咁嘅資源啊嘛。 嗯。 即係如果當有嘅資源，全民可以讀大學嘅，咁有乜問題啫？係嘛？你英文唔得，中文唔得，我都俾你入嘅。咁呢個冇問題嘅喎，係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出現就係唔得啊嘛。我喺有限嘅資源，我要篩選一啲學生去接受教育，咁我就揀咗個條件就係、是。先講可能語文叻嘅，跟住再睇你其他科嘅。咁呢個係我哋無可奈何嘅事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係咪要考慮一下我哋教育讀啲乜呢？即係讀啲乜意思就話，因為你而家全面都係為咗佢入大學啊嘛。咁、換句話講，佢入唔到大學，咁佢之前讀嘅嘢仲有冇用啊？ 我覺得喺日後嚟講咧都係有用嘅，不過可能你條路會俾人行得長啲咯嚇。 嗱，有冇用咧？又睇你喺边个角度切入啦。因为我记得咧，有人就讲过，边个讲我又唔记得啦。咁啊，好有趣嘅。佢话咧，如果我哋为咗应付日常嘅生活，其实你读完小学就够噶啦。 嗯。 咁咪谂下，咦，又系。因为嗱，你读完小学咧，你起码简单嘅字你会识写啦，报纸你起码睇得通啦，唔会系文盲啦，系、嘛？英文简单嘅英文地址你可能都写到啦，数理化方面。其實日常生活需唔需要三角幾何代數咧？ 你求其識得會加減數啲，你應付到盤數啊，咁就得啦。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現代教育咧，就唔係要求你應付日常生活咁簡單啊嘛。希望繼續可以去讀上去，特別係而家嘅世代係嘛、以前嘅世代咧，你讀完中學咧，可能係已經揾到份唔錯嘅工作。 但係而家唔可以啦。 但係而家基本上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要讀大學啦。咁但係亦都唔係好多人讀到大學喎、讀唔到點咧？可能係轉其他嘅路向。咁但係始終教育係維繫住我哋一生啊嘛，咁如果你教育嘅起點，即係講緊係學前教育啊、小學教育開始已經行歪路，或者係即係個諗法啊，或者太過功利啊，而家教育商品化之後咧，其實係一個好差嘅現象。 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可能佢都未發揮到，而家係要終身學習噶嘛。你完成唔到嘅嘢，你咪一路以后慢慢继续去学，系完成到佢咯， 理想就咁样啦，咁、但系理想通常都唔理想嘅。 但系我哋揸住嘅宗旨就系教育咧，系真系重要嘅，即 系 冇可能好似头先你所讲话，我读完小学算数，而家真系你一定要起码都去到大学啦，咁你先至可以叫做都同你肚里边摆多少少墨水啦， 是啊，所以而家到教育系难噶啦，唉，真系冇办法。 好似有少气去，好，我哋要希望在明天。永远其实教育条路咧就系真系好难行嘅。点样难行呢？我哋都真系要去慢慢面对，踢咗啲沙沙石石，希望咧可以见到一啲曙光啊，见到一啲光明之路。叮一声，我哋知道点样继续去令佢发挥吓， 发挥个光啦吓。 好，咁下个礼拜钟志光讲咩咧？ 同大家讲只古仔啊吓， 讲股 唔系啊，唔好讲啲咁沉重嘅嘢吓，我哋讲股吓。 好，咁啊讲股系轻松啲去学习吓。 好， 咁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有健康，十号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继续讲更年期前列腺病变。 好多男士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小便唔畅顺咧，有困难。胭脂扣入面张国荣扮嗰个十二少啊，有一次喺墙边小便啦，口噏噏就话滴湿鞋啦。这个有可能跟他的前列腺增生有关的。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是啦，四十岁以上的男士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前列腺增生，五十岁以上的之后的症状就会逐渐出现。有关详情大家可以听一听的。同埋呢，我同崔博士都拍了一条片就摆了上去 Facebook。大家去看的话呢，可以按去五台之友 Facebook, 或者钱佩卿 Facebook 专页呢都可以睇到呢条片嘅，睇完之后可以俾一啲意见，有啲乜嘢想我哋做啊咁样，又同埋希望你分享出去，同埋俾 like 啦，听朝见大家啦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泰国的反政府示威浪潮持续，大约一万人寻日试图游行到大皇宫，要求改革君主立宪制，并尝试向泰王瓜扎拉隆功递交请愿信，警方以水炮驱散，是示威爆发以来的第二次。示威者昨日下午先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附近聚集，之后游行前往大皇宫。当他们去到最高法院大楼附近的时候，防暴警察筑起防线，并以水炮阻止示威者前进。最少一名警员和四名示威者受伤。示威者其后宣读声明，表示当国王真正珍惜民主，所有人就会感到幸福。又认为国王听到赞美的声音，同时也都必须聆听批评和建议。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十国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中国和东盟应该坚定信心，加强团结，携手为地区稳定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中方愿意和东盟国家继续共同抗击疫情，双方应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东盟十国驻华使节積極評價東盟和中國關係在各領域取得的進展，表示希望和中方更好對接發展戰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德國柏林泰格爾機場最後一班航班起飛，結束有60年歷史的商業航班任務。最后一班由泰格尔机场起飞的航班是飞往法国巴黎的法航客机，几百名机场工作人员夹道欢送，消防车亦都列阵射水。二战之后，法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柏林，各自在占领区兴建机场，其中法国兴建泰格尔机场以运送物资，机场到1960年首次开放商业航班。由于设施陈旧，加上居民投诉噪音的问题，政府原本在2011年将机场关闭，但是由于新机场工程延误，令到泰格尔机场的航班升降持续到星期日。当局说泰格尔机场暂时会处于备用状态，不会再有航班升降。警方调查苏屋村的谋杀和自杀案，案中一名32岁女子和她的一对仔女死亡。警方昨天上午8点多接获保安员报案，指荷花楼一个单位怀疑有气体泄漏，警员到场发现女事主、她的10岁仔和6岁的女昏迷倒卧单位内，分别送往玛加烈同明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单位内的煤气喉被人剪断，稍后将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警方又说，女事主是家庭主妇，和丈夫结婚12年，来港定居7年。 夫妇冇明显金钱同感情嘅问题，涉事家庭冇家庭冲突或者暴力记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晚上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我们先讲讲美国大选情况。美联社和全国广播公司等多间传媒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已经拿到足够选举人票入主白宫，但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就发声明